好，我们来上课。上次讲到一些那个肾在这个情志上面的功用嘛，以及跟情志的互相影响。那好比说，从前有一个人，他是军人啊，他因为被他的上司讨厌，所以就把他派在一个山洞里面做那个拆炸弹的工作。那意思就是说，每一个人一个山洞，如果那个人做坏了，他就一个人炸死在里面，啊，就被呛死饿着。然后他就非常痛苦的在里面做了一段时间，不知道是几个礼拜还是几个月，然后就再也睡不着觉了。然后我干爹帮他把脉的时候，就发现他的肾脉是没有的，就是极度的恐惧又极度不想待的环境。那后来就赶快给他用一些补肾药啊，还有补心的药，把他肾脉救回来，然后才能够再睡觉。那这里是讲到说，其实人的心跟肾，我们中医有一个讲法叫做心肾相交啊。这个人能不能睡觉，这个心跟肾能不能有一个交流，这是蛮重要的。虽然我们现在才在讲肾，没有讲心，可是我们可以稍微认识一下，就是说肾里面那个水脏里面有一点火，心里面那个火脏里面有一点阴，这个东西其实就有一点像是交换留学生，就是心里面借一点心的神的那个火放到肾里面去烧开水，那就命门之火，然后肾也借给心一些物质的基础，让人的那个神能够有所依附，不然人的神会散掉。所以这个心跟肾互相交换一部分内容的这个动作呢，其实是人的这个身心啦、精神方面的调和相当重要的一环。那么像交心肾这种词句，其实在理论的世界你听起来会觉得有一点虚玄的，不过因为我们之后的方剂会带到，那个时候可能大家会比较明白说，哦，怎么样用这个药物可以让这个心肾相交这样子。那但是呢，有的时候如果当你遇到一个失眠的人，你是能够把得出来他的心肾不交的，就是他的心跟肾这个水脏跟火脏如果能够有互动跟调和的话，照理说他的心脉跟肾脉打起来的那个跳动的感觉会比较类似才对，就有一点相通嘛。可是真的有人的心脉跟肾脉打起来是完全跳法不一样的，那这个我们将来在把脉的时候，或者是各位下一堂课学把脉的时候，其实你要去找找看这个课堂里面有没有心肾不相交的人，我也不反对啊。但是这个心跟肾的关系啊，是一个怎么讲，其实不会明显的呈现在肉体上的疾病，可是其实对一个人的生活痛不痛苦是非常有关系啊，就是很多很多的那个精神上面的疾病是从这里面来的。那么还有一点就是，那肾脏在这个西医的看法里面是干什么的？这件事我们这课程就省略吧，因为这个你们家里面有国中生在读健康教育课本，他也可以教你啊。哦，不是说那东西不存在，而是以中医的着眼点来讲，那些事情好像没有那么明显。好，所以只好是，我就觉得的确如果西医的角度要说中医很笨啊，这个些事情都不晓得，那当然有些人会提出一些古经典的有力的论证来说，哦，你看我们中医不笨的，其实我们什么都晓得，只是我个人不代表中医，我个人会觉得我晓得那个干什么，就对我要医治一个人没有用的东西我都觉得不必晓得。就像我们上次讲的那个命门之火把这个水晶之气推送到头顶，然后这样下来，这东西是形成一个所谓的水火既济的状态，对不对？就是原来水是在下面，火是在上面的，可是竟然它有一个方法能够 把这个水转到火的上面，那这个对人实在是太有用了啊。像这个肾里面的这个命门之火，我们因为现在是身长两公尺以内的生物，所以不会感觉到它很伟大。可是如果是那种身长几十公尺的恐龙，它在命门的地方是有第二个脑的啊，就是那个地方是很有潜力发展出很强的系统的。但是我们这种没有第二脑的，就假想我们那里也是有那个潜力的啊。那大概是这样子。那像命门之火这样的事情呢，我就记得啊，从前倪海厦先生在讲这个的时候，他会非常直接的说，哦，人体啊，这个为什么能够站立，肌肉为什么又有力啊，人为什么能够站起来等等等等，你的骨头为什么不会塌掉，就是因为你身体里面充塞的水蒸气啊，这水蒸气把你塞得满满的，所以怎么样怎么样。然后这个人的身体里面最重要的是暖水，就是热水，就是水蒸气，然后这个命门的火把你的水气烧开了，然后这地方这个水蒸气冲上来，然后怎么样怎么样。这个话啊，他讲有人就已经觉得这个老猴子疯了，那他的学生再出去讲跟外面更加的不能沟通，因为谁也知道解剖了之后没有这个东西。可是我非常能够感受到一件事，就是如果你是一个实际在医病的医生，然后你医术又有到那个地步的时候，其实对你来讲那东西会非常真实，比你 X 光透视片看到的东西还要真实，你知道吗？就是主观来讲，在他的心目中会觉得那些一切都是真实存在的，因为我就是抓住这个东西来帮人医病的嘛。所以有的时候在一个专业领域里面，他们的那个直接在感知的一些事情，那要跟外界沟通还是有一些对话上的困难。尤其是讲到大家都在出来讲水蒸气的时候，那真的是就是有些人会觉得你在讲一些人体没有的东西啊，那这样其实这样的沟通其实有我觉得蛮失败的啦。那一开始就要告诉学生说，那个我们现在在讲的东西外面人是看不到的哦，这样子就像那个什么童话故事有很多那个就先讲清楚啊，免得到时候挫败很大。那么命门火其实还有一个分支，命门火那个水晶之气从沿着督脉就上来是一个主干，可是它其实还有一个分支，我们会称之为三焦。就是当它这个命门能够推送水气的时候，其实人体实质上有没有再把水分推上来的结构呢？有的，就是淋巴。那中医说的三焦，上焦、中焦、下焦，到底是不是淋巴呢？这件事情是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像我们讲义第五页这个地方啊，铃兰秘典论第八，它肾后面就写三焦是绝毒之官，水道出焉，就说人的那个三焦就是挖水沟的官，也就是你全身的那些不属于血液的那些水分的流动都是从三焦通过去的啊。那从这个观点来看，我们可以相当感知到它是淋巴，对不对？那当你的水晶之气在往上提的时候，你全身的血也有一条实质的管道让它可以跟进。而这个三焦系统里面啊，那个水其实也不是省油的灯，它里面是含有元气的。那我们都说胃三焦出于命门啊，胃气出于三焦，就是人的这个血管里面滋养人的气，就是营气或者容气都可以，就像我们写营养的日本人写容养啊。那血管外面保护着这个人的气叫胃气。那胃气的几个大来源之一，因为胃气有好几个来源，比如说像人的肺的气，肺脏的气是 也是跟人的皮肤合而为一，这个也是胃气的一部分。或者人吃的东西消化了，那个营养变成营气了，再从血管里面分透出来变成胃气，这也是它的来源。但是胃气有一个很重要的来源，就是你的这个命门之火蒸动的水气牵动了这个三焦的运化，然后这个三焦 越上面走，它一路把这个气放出来，变成保护你的这个身体的最外围的一层磁场，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所以胃气出于三焦这件事情是可以这么说的。那三焦在《黄帝内经》里面摆明了就是挖水沟的官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在《黄帝内经》里面有说三焦的有形的部分是怎么样，所以如果你只看《黄帝内经》的话呢，你会很清楚的感觉到三焦是有形的东西，它就是西医说的淋巴。可是问题是中医的古代经典不止《黄帝内经》这一部，还有一本书叫做《难经》，就是很难的难啊。那这个《难经》的意思就是问问题的经，难就是直问对方一个很这个很苛的问题，让人家像刁难人家一样的叫人家回答，所以就问问题的经。那《难经》里面就讲了三焦以及人的心啊，都是有名无形，就说三焦跟人的心都是，你虽然有这个名字，可是你不管怎么解剖是挖不到的。也就是难经所看到的三焦不是黄帝内经所看到的三焦，至少不是百分之百吻合的。所以在那个清代的唐荣川就提出说，三焦应该是什么，应该是人的末网，就是人的皮肤底下有肥油，那个肥油结成的网络可以是三焦。那其实唐荣川讲的有没有道理，有的，因为我们现在所发现到就是说，当人的那个胆固醇啊摄取的很够的时候，气会比较够，所以那个人的油啊还真的有点有这个全身的气场的这个依附他的一个能力。所以你说它是人的水网也对，说是人的油网也对，但是其实《难经》真正在讲的那个三焦是什么呢？就是人的灵魂的身体，可能有人叫它光子体啊，就是肉体跟光子体，我们随便取一个名字好了。就是人的灵魂的身体是有表面的，而这个表面就是把我们这个肉身铸造成这个形状的那个好像一个铸模一样的东西，就是铸造着你这个肉身的这个铸模，那个灵魂表面的那一层膜，其实难经的三焦是指到那个地方去。因为为什么我会这样说，那是因为我有医过有人练功走火，我用清三焦的药开进去，把他的那个走火的气消掉了。那练功走火，那个气是走在经脉上的，这是人的灵魂的膜上的东西啊。可是你用了开到三焦的药之后，竟然可以把这个现象把它解消掉。所以可见得中医说的三焦可不只是肉体的那个结构，它还有另外一层结构存在。所以变成说除了心跟心包是两个次元的存在，真的要讲讲三焦也有两个次元的存在。那另外一个次元就是灵魂的膜。好，那这个地方是从肾来讲三焦，讲到这样，我们将来讲到胆的时候还要再来讲一次三焦。好，那个是比较是六经的少阳病，可是你又不能这么说，因为胆跟三焦的关系啊，其实也有五脏的层面在里头。就好比说胆如果力量够的话，这是以后会讲到，现在只是随便提一下，三焦会比较强。那三焦比较强的话，人的脑髓就会比较强。也就是中国人孙思邈的医学，唐代孙思邈的医学就是说，人的脑啊是跟人的胆共进退的。我们听了之后会觉得啊，怎么这样子？可是实际上真的是这样子。就是如果你身上那些，因为脑其实 百分之多少，就是占过半的脑都是胆固醇构成的，就是脑是一兜油哎。那这个你身上的油是不是能够运化的很好？那很关系到你的脑哎。然后胆经这样上来，然后刚好就是胆经等于是两个像耳机一样的东西这样子罩住你的下视丘，就是两个胆经在那边扣住它的时候，你的脑不能不受影响。那是胆很强的人，三焦会强，那是之后再来讲。那我们现在先知道这样子，其实它有很多很多未知的连属，而这些未知的连属，现在西方的医学正在慢慢的发现它。但是再怎么发现，我想西方医学也不会那么超过去讨论到灵魂的魔这个问题，因为灵魂的魔子这个问题应该是灵魂学的范围，不是医学的范围。那中医哪里管这个？我觉得中医真的是非常现实的，反正我能够医得好，什么理论我都可以用啊，并没有跟你这样子分那么细。那所以呢，三焦的状况跟大家讲一下。那我们看到《黄帝内经》的三焦，我们就想象这是淋巴，这样子也就可以过关了。那再来要讲一个好重要的事情啊，就是再下一点说，膀胱者，周都之官，精益藏焉，气化则能出矣啊。就是膀胱是什么？就是有人说周都是那个周主啊，就是白发渔樵江渚上那个周主，但是我不用讲那么多。总而言之，就是周都之官，就是好像在河口啊，管那个水要不要开闸放水的那个官，就想象这个就好了。那膀胱里面呢，有精液藏在里面，然后气化就能把它放出来了。其实这句话讲到这里，我觉得会讲到，我觉得传出去很狠的话。咱们先录下来好了，等他打打字稿的时候我再删掉。就是台湾有一个很有名的医师，就是张步韬，他的用功度保证是在我的25倍以上。就是我们所知道的中医界有史以来最用功的人就是张步韬，就是近代中医界这样子。这样一个人又不是傻瓜，又如此用功，然后读的都是很重要的经典，照理说这个人的医术应该绝不止如此而已，就是以他的聪明才智跟他的用功度应该绝不止如此。就是说照理说像他那么用功，像林海厦那么贪玩，照理说张步韬应该比林海厦功课好，对不对？这是一个尝试范畴的思考嘛，对不对？都是会用金方的人啊，对不对？可是事实上张步韬在临床上能够发挥的疗效相当弱，当然还是有他厉害的地方。我那个，如果你们要说什么家庭什么头痛啊，哪里不舒服啊，哪里肚子痛要吃什么方，我都会说那你就去买那什么张步韬教你开药方，那都很好用啊，对不对？你就自己，上次你们学姐跟我去还买了呢，对不对？我都叫人买。就是可是张步韬那种花了如此大的力气去用功，却只有这么一点点医术，就是我就不成正比，你知道吗？因为我觉得我自己都没有那么用功，你知道吗？就当我比他不用功25倍的时候，我就觉得说他是白痴吗？为什么那么辛苦啊？你知道有的时候这东西不是说他白痴的问题，就是我看张步韬的书，虽然他的书也是写的，尤其是后来人家帮他笔，就是他讲人家帮他笔录的那个，那真的是很多很多狗屁不通的。我去问过那种直接跟张步韬学的人，我就说不是狗屁不通，对不起，我就说颠三倒四，就是那个文法错乱，章法不对。然后我去问跟张步韬亲自于张步韬的那个学生，我去问他说没办法，就张步韬讲话就是这个样子，跳来跳去的，所以一件事情有的时候要讲这个主题不小心就岔题了，然后就讲到不相干的事情去了啊。那他的教学功力我不姑且不论啊，这个教学功力可以不要论，但是我从他那个颠三倒四的书里面去找他到底为什么这个人的医术只能到这里。我看来看去，我发觉他的中医理论只有一个地方有一个小错误，就是膀胱气化。 这东西让我有一种很震惊的感觉，就他可以把整个中医的一切学到这么样子的仔细，这么样子的化为他的血肉，只在膀胱气化的地方出了一个 bug， 他整个中医就上不来了。所以这种理论的东西，你要说他可以很轻松面对嘛？其实我觉得不轻松。那我举张步堂的例子是，这种极端用功、热爱中医的人，只错这一件事，这一辈子医术就只能到那里。那更何况那些外面那些随便中国医学院、什么医疗学院那种，那错不知道几百处还在出来开业的。这是很可怕的事情，因为张步堂你能够挑他的毛病就只有他的地方。那这个，但是你说膀胱气化的问题，我是怎么读的？说真的，这件事情也是巧合，就是膀胱气化这件事情，事实上没有什么医书真的讲得很清楚，我能够读懂完全也只是巧合而已。这个我先把它的基本的意思讲一下，就是膀胱里面人的这个身体的水分一滴一滴滴下去，对不对？那这个人体的水分里面呢，我们说过连在嘴巴里的一滴口水我们都要算它是有生命的，对不对？要拿出来弄一弄，它生命才会散掉。那当膀胱里面有一滴一滴的这个水分从肾脏的滴进去的时候，那你说膀胱里面那个水里面没有人的灵魂吗？就是人的灵气都没有吗？其实还是有，但是人要在排尿以前必须做一个事情，就是用命门火的那个力道当一个主轴，然后用全身的气当做一个同类相吸的那个同类，把那一个膀胱里面的那一兜水里面的灵魂的能量把它拿走，就是把它里面的灵气回收掉，直到那个时间点你才会觉得你必须要排尿了。也就是我们人的膀胱不是那种从没有尿意到有尿意，那个两个钟头里面的尿意是分分秒秒慢慢递增，不是，人是膀胱先放到有一点量了，然后命门跟全身的气一起做一次气化的工作，把它里面的能量拿走。那一拿走，人会发现什么事？会觉得那一兜水是异类了。那个时候就会觉得要把它排掉，就气化是这样子。也唯有人要能够气化，才不会撒一泡尿都功力折损十年啊，对不对？不然的话，像我们中国人说，你不要随地乱吐口水哦，吐口水都会生病的，就是对不对？有人说什么？有一种人他是得了种虚劳症，然后就百病医生都不能够医好他，然后后来。那个医生有一个医生来看到他的床边有一堆瓜子壳，说这个人很爱嗑瓜子，每次就带走他的口水，然后就把那个人抽干了，所以就要把那个瓜子壳拿回来煮一大锅水叫他喝下去，然后病就好了，就他的灵气被带走太多了。那连嗑个瓜子都可以变成那样子，那你每天小便那么多尿的话，那大家都精尽人亡算了。所以最重要的就是人体有一个机能在那边，就是不要让你的灵魂做无谓的流失。这个机能同样的发生在人的出汗，也同样发生在人的长头发，这样子能够明白啊。然后那出汗跟小便跟头发这是全套的，那月经跟这个男人的精液的精子那个东西，那是半套的，就是他女人的月经跟男人这个射精的那个内容，那其实也有一定程度的气化，绝不是一点都没有气化， 但是还会残留多一点点的能量给他，这样子。所以因为有这样子的论点，所以我觉得中医好像不会赞成人捐血。我觉得有一次不知道验什么血还是怎么样，我被他抽走那一小桶，但我觉得我虚了耶，就是好像，就是我还没有气化过。对，那个气化的过程是，那个我是，其实这个气化的东西真的，我就说怎么想到这件事情的，真的是偶然，是从前在大学的时候跟教授去，还有别的老师还有学妹去日本出差，晚上去吃一家小料理店，然后那边有一个老师傅在那边现杀那个鱼，然后就片成生鱼片给你吃，这样子。然后我抬头看到那个老师傅的那个背后啊，供着一个灵牌，上面写用汉字写的，就是大鱼小鱼之神位，就是马上杀了鱼，现场要超度掉，不然的话动物灵在我这边怀恨而闹，我生意做不下去。就日本人很在意这种事情，就是每一个生命都要尊重他，为我们付出价值，都要供养他。所以就在店头就是摆了一个大鱼的灵位这样子。那当然我们都很敬佩日本人，对于这种事情都很认真啊，就是什么杀跟超度一气呵成啊，就是不留残渣啊，这个 recycle 做得非常的好。可是我是因为看到那个鱼的灵位觉得太好笑了，然后回来读膀胱气化的时候才忽然读懂的。如果不是去吃那顿生鱼片，可能就没有办法。当然膀胱里面有一些，因为这个膀胱气化的议题是有陷阱的，因为人的这个膀胱里面，人膀胱里面其实是在尿液上面有一个空间是有空气的。如果你们不相信，你们就做一些不道德的事，比如说在游泳池里面小便，直接就会看到气泡冒上来啊。在那个空气跟膀胱里面所需要的热度，那个其实是从小肠透过来的，就是小肠那里，小肠跟膀胱接触的那个地方，那里有一些空气可以透过来。因为膀胱上面如果没有那一点空气的话，尿挤不出来，就它还是需要一点空气。因为膀胱里面有有形的这个部分这样子，所以呢很多人就会被有形的东西所拘住了，就会觉得哦，气化就是小肠透入火力，让它上面有一层空气，就是气化，没有这个气人小便不出来，就是有形的部分可以这样解释。可是无形的部分是命门火把那一团灵气收走，这个部分非常要紧。那张步陶的理论唯一有一个地方说错了，就是他说膀胱的气化是命门把元气送到膀胱，让它有能力排出来，这样子讲，也就是命门的火在他的心目中是可以这样子用的。其实我们命门的火都是大家要尽量珍惜它哦，不是这样用的啊，就是不能拿它去就是这样子。但是张步陶就把应该是从膀胱把气收回来的事情，他把它说成把气拿到膀胱去放。那结果这位先生呢就搞了一个害他一辈子的这个英名全部都蒙上污点的一个事情，就是叫人要吞黑豆。吞黑豆这件事情之恶劣，因为我们肾是一个可补不可泄的脏，就是我们肾的元气要尽量保存它，不可以泄。可是黑豆这种东西，它是会把元气带走的药物，而且它又色黑，形状像肾，以铜器相求来讲，它要入肾是非常完美的入肾的药。可是偏偏它的性质是微寒的，而且黑豆本身，我们用药用黑豆，你知道是怎么在看它？是把黑豆看成是一种小型的黑洞。怎么讲呢？ 就是其实不要说黑豆，豆类都有那个调性，所以我们就拿黄豆举个例子好了。就像中国古时候那个家庭魔术，有一种魔法就是在家常可以玩的，我没有玩过，但是有书上有记载，就是有一种小蜘蛛会扑苍蝇的，叫做蝇虎，你们听过吧？那他叫你说你抓两只蝇虎来养着，然后就饿着它、哦、那饿着就不能叫养着，对不起我错了，就抓来饿着、啊、然后那个蝇虎呢就会饿到快要饿死，就到饿到发狂，然后他就说等到那个蝇虎没有东西吃饿到发狂的时候，你把一粒两粒黄豆丢进去，然后那个蝇虎就会拼命要吃黄豆，可是又咬不动，因为蜘蛛类的东西是要先吐一点东西把人家肉融掉才能吸的嘛，对不对？所以像吸铝箔包那样嘛，那黄豆它没有办法吃的。那最后呢，那个蝇虎就会看着那个黄豆可是吃不下它，然后怀恨而饿死。那这样子你用两个黄豆去给这个蝇虎精神虐待，然后把蝇虎弄到饿死之后，你那两粒黄豆放在桌上，有苍蝇飞过的话，黄豆会跳起来打那个苍蝇。就是黄豆可以把动物的灵关在里面，这是中国古时候用的魔法，就是说它可以把一个邪灵、一个怨灵用可以把它收到里面去。那黑豆就像是中国人说什么，你身上长一个这个油子啊，多一小粒肉，那个油子还是念猴子，我不知道。那他说有一个医法，就是你就拿一粒黑豆，拿几粒黑豆在猴子油子上面这样子擦擦擦擦擦，然后把那个黑豆拿到土里头去种，等它长出豆芽以后，手不可以碰到它，拿烫水把那个黑豆烫死，那油子就没了。这意思说连流，这是注油之法，就是注油就是用魔力的，就是黑豆可以把你一粒油子的那个跟你异类的气收走，然后你让它在别的地方发芽，让那个气随着那个发芽长出来，很高兴，它合而为一的跑不了了，把它烫死，然后那个油子就会消失，就是有这样子这样子的，在中医里面有这样的魔法的世界存在的。那像黑豆要当补药用，怎么用？是像什么？少林派就有少林黑豆，少林黑豆是什么名产啊？就把那个什么自然酮啊，什么鹿茸啊，什么什么那种大滋补强壮筋骨的药，全部都烧一锅，弄煮成一锅汤，然后你再放一斤黑豆到那汤里面去和，然后再把那黑豆拿出来晾干吃那个黑豆，因为那个所有的汤的那个精华都被那黑豆吸掉。那这样子的药性呢，还有就是像我们中国人如果吃各种药中毒，比如说像我有一次我教你们吃补药，少教一件事，就是啊，这个感冒的时候不能吃补药啊，就是感冒吃补药的话，补药往里面收会把你的感冒束在里面嘛。那如果你感冒吃了补药怎么办？感冒被束在里面了，那没关系，黑豆甘草汤，就黑豆跟甘草煮一煮，然后呢喝下去，那个药性就消失了。就黑豆是可以把这各种各样的能量都收进去然后带走的东西。那如果中国古时候什么时候吃黑豆呢？就是有瘟疫的时候，因为如果这个时候是有很不正常的邪气弥漫在你的身体空间，容易到你的体内，你吞两粒黑豆，然后第二天它排掉，它可以把那个邪气封印带走。那这个封印邪气的这个力道，日本人就到了这个春分秋分的时候，就有人扮鬼，然后拿这个煮好的黑豆去打鬼，这个就是一样的意思，就是这种天地之间的邪恶之气，你豆子丢出去是可以把它封住的。那是大概是这样的原理在用这味药，但是这味药本身不是补药，所以在美国的营养学家听说台湾流行这个，就要来做研究，结果他做的研究发现，一天吃多少粒黑豆什么什么，结果都胃出血了。那我们这个有一个朋友，他的妈妈每天黑豆打黑豆浆吃，吃到后来尿血了。 因为本来肾就不是多强的人，你每天用这种东西去剥削一点点肾气，到后来你那个肾会变得很惨哦。那之所以一个人会从刚刚中医的这种种观念去联想成黑豆可以天天吃，就是因为他命门那个火跟膀胱生化的地方相反了，所以觉得人的肾气不是每天都在损耗，一点事都没有。就是很多这些我们刚刚讲的那些，你能知道是东一点西一点的情报，你要怎么斗是你的事，可是你的那个理论上面微微有一点点偏差的时候，你的整个情报就会斗出不一样的结果，对不对？如果我每天小便都要排出一大堆命门真火的话，那命门真火怎么会怕那个黑豆？对，所以这就是张步韬这个人这一辈子的造孽的事情。因为听他的话吃黑豆，真的有不少人家被害惨，那他自己也得一些怪病啊，有没有医好啊？那反正到时候陈露英搞的时候，去给他打某名医就好了啊。那这个我们上次也讲到肾，它的这个对应的好多东西啊，就是因为我们肾因为是好像是黑色的，我们一开始不是讲到水这东西的意涵嘛，就什么东西都吸纳进来，然后吸纳进来，然后转化成有形的力量，这个东西。那如果它要对应人的五感的话，你就会知道它当然是对应到人的听觉啦，因为人的听觉是一种最被动的、最收纳性的，像人的视觉是最主动的，都要往外面看的，所以它如果要跟人的身体要现象化一个结构的时候，它能量跟你的感知器官一定是跟你的耳朵是相通的，所以在这样子形成一个人类的时候，人的耳朵跟肾就有关系。那个有关系比较是耳朵这个跟脑的接触的地方，就比如说有些人他年纪大了，所以耳朵不好了，那个是肾虚，这样懂吗？那可是如果有人闹中耳炎，那个跟肾没有关系啊，中耳炎那个是淋巴在搞啊，那是从胆经开药进去医的啊，那个跟肾没有关系啊，这样能够明白吗？就同样一个耳朵，不是耳朵什么病都给肾，不是啊。那至于说沉在最里面，所以是人的骨头、人的骨髓啊。那还有，因为人的骨头、人的骨髓凝聚到后来会凝成一个什么东西啊？就人的脑，对不对？因为骨髓再上来，一直上来就是脑，所以我们说脑是髓之海嘛，啊，就是骨髓这样子灌溉到最后一个大的像水库的地方就是脑。那肾它所主的液体是什么呢？像那个就是像这个肺是主鼻涕嘛，然后那个什么脾是主那个流口水嘛，那肾是主唾，就是唾液的唾。这个唾这个东西啊，你们现在因为大家都要说什么，我从小时候就在那边被人家念说什么随地吐痰罚五百哦，所以我现在就人类渐渐被制约成没有唾了。不然的话，在小时候啊，我们家爷爷啊，就走在路上的随时都活呸活呸，就是这样子。那你说那个东西是从哪里出来的？其实那个东西啊，是从脑子滴下来的。其实有的时候你那个身体什么鼻子过敏，那鼻涕倒流，你突然间你会感觉到，那一滴鼻涕真的是从头的正中间这样子滴下来，这个东西不是那个从肺里面出来的痰，是从脑里面滴下来的痰，所以中医是承认说人的脑是会流痰的，就是当人的脑在运作，在就是你知道 脑在运作，在那边代谢，它有很多的情报在那边传递的时候，它多多少少有一些机油要换吧。那那个东西滴下来就是那个，所以那个东西当然是属于肾的系统啦。那你说人的脑在中医的立场是看法是什么的？其实我从前我的师父都讲说，在中医的这个最古的典籍里面，人的脑只有一个功用，就是流鼻涕用的。哦，这个话真的不是笑话。我们现在觉得脑好重要，对不对？可是因为中医先相信人有灵魂的那个心，那那个灵魂的心里面的才是真正人的这个心智在运作。其实这东西很简单可以证明嘛，就像我们现在随便哪一个人催眠，他都可以把他童年回忆再历历如画，再这样重新在眼前播放出来。你以为你在头脑里面有录影机啊？这没有这种结构的啦，那一定是录在灵魂上面的啦。那再继续催眠，要多催眠，不小心过头了，前世都出来了，那个还录在脑袋里面吗？不可能的啦，那些东西都是录在灵魂里面的啦。所以人的脑没有那么伟大，人的脑是一个用来帮你像电脑一样用来帮你处理事情规划的。就好比说，所以中国人在道家经典有讲说，泥丸九宫。泥丸是什么？泥丸就是脑嘛，脑像一坨泥巴一样嘛，对不对？你吃过猪脑汤就知道。那泥丸呢？九宫什么意思？就脑子是分隔成九个房间的，然后各管一些事情的。那这个泥丸九宫的说法，有人说，哎，其实他是讲的是脑下垂体哦，就是什么什么，就是那个下视丘哦，真的有九种功能，你们不管它，就是大家都牵强附会。但是呢，脑这个东西真的就是切割区块，让它负责一部分身体的讯息传递的东西，就到底是一个神经的大本营嘛。所以你这个地方如果有一个区块是管你的手指的，对不对？它这个脑你用刺激的一个小块脑，刺激这里你大拇指有反应，刺激这里你食指有反应，刺激中指真的有反应。然后呢，等到啊，那但是如果那个人受了一个重伤哈，小指被割掉了。那可能三年五年之后，他那个区块不再分成五区，只分成四区了，小指头不必用到了，所以那个地方就重新 format 一遍啊，变成让它可以有多一点空间释放出来，让其他四只手指头可以功力强一点。就是脑是这种东西，但是我不太认为说一个人的肉身残废，他灵魂就会少那一块啊。就是有些人他可能手已经割掉，可是他其实一直都感觉到他手的存在。所以脑跟灵魂是不同的，心跟脑也是不同的，他们的存在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好，那关于脑的研究的话，有很多我觉得最近有近代有一些神经语言学的书都已经写得还蛮不错了。那所以我就觉得我在这也不要耍外行，因为中医对脑的认识很白痴，流鼻涕用的。那为什么要这样子讲呢？因为很简单，是因为在我们的理论架构里面，那个东西没有那么重要。就你如果记忆力衰退，这是心肾不交，我们要如何帮你交心肾，这个比较重要，你明白吗？就虽然我们做的那个事情，你的确就会得到改善，但是我们就会觉得那跟脑有什么关系？啊，是在活在另外一个次元的那个视觉里面。所以我觉得笑到这样子，我每次看同学的表情我都觉得好好笑啊。就是说我们明明哈都是没有那个阴阳眼的凡人，可是我们偏偏都要逼在眼睛里面勾勒出一些其实我们看不到的东西啊。这就蛮丢脸，就像什么冒牌灵能者，然后等到冒牌灵能者做太久，就像倪海厦院长一样妄想成真的，什么都好像真的看得到，其实他也看不到，可是他会坚决相信他存在，然后于是中医就变成一种宗教，然后医生就变成教主。那这实在是很麻烦啊。那刚刚我们顺手就讲了这个黑豆。其实黑豆有什么了不起嘛？我们不一定要那么讲那么多的，只是一时好玩的讲嘛。那我们来真正讲一些我们中医用药啊，怎么样去动到这个肾的机能的一些药物。就好比说啊，你说膀胱要气化，你真的靠那个命门火，这个逆运河车的力量把那个气量拉上来，够吗？其实 不见得只靠这个命门火，因为人的气是会同气相求的，对不对？人的胸口有气海啊，就是人的大部分的这个气都在这个地方。那如果气海的气很强的时候，是不是就可以同气相求，把那个同类的东西吸上来呢？所以有些人尿不通，我会说你喝黄芪水啊，因为你气海够了的话，你就气化就比较容易完成。因为气化是一个牵扯到很多层面的东西，就是你补它任何一个层面都是可以的。那哦，对了，我刚忘记讲哦，那如果气化功能很差的人会怎么样啊？就是他就是那种小便会有点不通不通的，就是他的气化没有做完成的时候，身体就会觉得这个东西还是我的一部分，我不能放他走，所以他一面在那边用力，一面那个小便在往里面一扯一扯的，就是所谓的小便淋色。那我们现在都会说尿道发炎，其实中医会觉得真的尿道在发炎的不见得占绝大多数，很多是气化功能失调造成的。何以见得？因为你补它气化功能会好啊，就像八味肾气丸吃了以后，那个尿道那种不通的人很多人就通了啊。那个然后另外就是顺便讲到一点用药的话，如果一个人是俗称的什么括约肌无力或什么东西，什么膀胱什么下垂什么，那就是什么那叫什么膀胱什么啊之类的，其实那个有的时候不一定是要补充气化功能，那个是补小肠火，小肠火会直接透到膀胱去，那个膀胱的机能就会变强。那但是有一种情况你知道，就是他真的那个气化功能变得很弱的时候，他那个小便的本人的感觉会变得很糟，就是好像随时一滴一两滴这样子，要就是因为他气化不能够一次把 600cc 的水一次气化完，他就变成20cc 给你气化一次，那样子分成小次小量多餐这样子来。那这个小量多餐这样子搞法就是频尿，然后甚至会那种有一点尿崩，就是什么打个喷嚏都会有小便出来。对，那像这种症状的那种，其实真的很不难医。我不知道你们在外面给那个西医搞那个东西难不难搞？就西医是说你是膀胱无力要开刀，怎么吊起来什么的，有的没的。这不是啊，这个我们用那个补中医的补肾药啊，什么桂枝加龙骨牡蛎汤啊什么的，然后再加点真武汤的补肾阳的药啊，但如果自己是又很容易好啊，就像。就是这种事情根本不需要有谁来相信中医。像我妈妈的朋友家有个毛病，那我就说不然阿姨你吃这个嘛，啊吃了以后就每次回台都带好几罐回去吃啊，因为吃了就好了嘛，那也没什么难的。因为气化这东西不是肉身上面的缺损，这是灵魂上面的缺损，所以你只要补到这个元气得以运化的时候啊，就会好非常多。那然后呢，我们来说这个膀胱这个命门火呢，把这人的元气通上来。我们都知道当它通上来之后，这个地方的这个经脉啊，因为经脉有气就会松，经脉没有气就会缩啊，所以你知道越有气的人身体就越柔软嘛，对不对？那这个有些人呢，他就常年的觉得他后颈僵硬，五十肩啊，电脑打了之后很难过，等等等等。那像这样的问题，这一块的东西的问题啊，你想西医会告诉你这是你的肾不好吗？恐怕很难哦。那如果他说要跟你讲你的命门火不足吗？那更难。但是在医疗这个东西的事情上面呢，就分出了两条思维，这两条思维都是名门正派的思维。就是有很多人接触到一点点中医，他一定会说一句话啊，肩膀僵硬，肩颈酸痛，用葛根汤啊，有没有听过？ 没有听过啊，就是为什么要用葛根呢？因为啊，葛根这味药物是张仲景在某个情况会用的，我上次也提到过，就是我们不是都要等这个暖的这个水晶之气过了头顶，再下来输布到你的五脏啊，这样子去滋润你全身。可是万一你今天受了风邪，从这边一刀砍下来，就是你的这几个穴道风邪进来了，风邪塞在这边，那个水晶之气上不去了，对不对？于是它就怎么样，就水风啊，就从脖子这里就掉下来了。那掉下来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呢？就是无形的世界发生了变化，有形的世界就会跟进。也就是当这个本来是看不到摸不着的这个水晶之气被风邪截断了掉下来的时候，你要知道平常那个水晶之气是要过了风池风府才会变成凉水才能够滋润，可是这个时候掉下来的是热水气，热水之气。那这个热水之气没有该去的地方，那它一掉下来，你全身的水就跟着它跑，啊，就是我们的肉体会跟着灵魂走，我们身体里面水会跟着水的灵魂走，然后一跑会变成什么样？狂拉，而且拉出来的那个大便都是会烫屁股的，臭臭的，也就是西医说的急性肠胃炎，有一半以上的几率都是因为感冒水晶之气被打断所造成的现象。可是西医说这是发炎，其实这不是发炎，就算他验出来在发炎，那也不是发炎，那是因为水晶之气被你打崩掉的关系。那这个时候中医就会用一味药叫做葛根来收拾这个局面。葛这个植物有没有听过？黄金葛那边还有一根呢，对不对？那你种这个葛类的东西，你就会觉得很好玩啦。怎么讲呢？因为它的没有说它插在杯子里面那个根才那么一滴滴，对不对？可是它那个藤蔓呢，可以这样一直爬，一直爬，然后爬好远好远好远。所以呢，它能够就用那么一点点的根，就把水输布到那么长一条细藤蔓的顶端。于是乎我们中国人看他这个生命状态，会觉得这一点点根好像蛮厉害的啊，他可以跑那么长的经脉。那人的身体里面最长的经脉是哪一条？就是足太阳膀胱经。所以你用了葛根之后呢，它就会因为根是埋在土里的，对不对？它就会以你的脾胃的中当做一个中心轴，然后从脾胃底下去把多余的水抓起来，然后再把它拉到足太阳膀胱经去，就把那个这个水晶气在哪里被打断，它这样子接回来。所以葛根是这样子用的啊，治疗这个感冒引起的下热力非常有用，是热力哦，不是冷力哦。冷力那个是冷泻，那个是脾胃没有能量造成的，那个不是这个水晶之气被打断的啊。那这个只是，所以我们在伤寒的世界、感冒的世界，你一感冒之后并发的这种急性肠胃炎的现象的时候，一用葛根就会好，而且那个急性肠胃炎通常都会伴随着后脑勺很僵硬。就是你用了葛根，这个水也收掉了，也还回去了，然后后脑勺也就不僵了。所以我们中医很多人都说啊，这个后脑勺僵硬啊，要用葛根汤啊，然后这样子可以疏通经络啦。这对不对呢？都对。但是在现在这个社会上，是不是很有效呢？不是很有效，不会真的非常有效。因为现在的人那个后脑勺僵、脖子酸啊，很多是根本那个命门火都不够了，以至于这整个循环的这个本体的力量不够。那这个时候要用葛根呢，就好像不是那么对。那这些那像我有时候会怎么样用到葛根？有时候很无聊啦，就比如说曾经在公司上班的时候，我们老板啊，他们去迪化街买那个什么 好像什么芭乐叶子什么跟什么的做什么减肥茶啦，说这个好厉害啊，喝一大杯可以瘦一公斤哦。那我就说那好好，我来喝试喝，就喝了之后，后脑勺就僵掉了。我就觉得说，你这个泄水是泄水，好像泄到不该泄的水了呀。哦，就是我这个是这个水晶机器，就是人家无差别泄水药，这个不太好吧？那所以，我那时候医术还很蛮烂的，就跟同事他们讲说啊，记得你们泡这个芭乐茶的时候，要记得加几片葛根，把这水抢回来一点。我现在才觉得，如果泄到那个程度的话，其实不是葛根抢得回来的啦。啊，那么补肾的药呢，有些药物是跟这个肾很投缘，就比如说有一味药叫做地黄，你们听过吗？那地黄这个药物，就是你在一块地方种过地黄之后啊，这块土地十年之内都变荒地，就它会把那个地气拔得很干净啊。那这个拔地气的地黄呢，然后又那么黑，然后它的那个质又那么沉重，那当然就是可以让它入肾，滋养肾阴。那因为地黄是滋阴的药，所以你把它这个拿去化学成分一验，哦，它的功能你都可以从它的化学上面看得很清楚。比如说地黄补骨髓可以补血，对不对？你一验就知道地黄有大量的铁质，那地黄可以滋养人，它有大量的多糖体。然后呢，如果你要去再看说，哦，地黄可以补肾哦，治愈一些肾功能的缺损，哎，地黄里面有那个肾固腺素，就是所有你需要的成分都可以验得出来，就滋阴药就这么简单啊。所以滋阴药的话，你去看西医报表就好了，那中医没有什么太多好讲的。那只是地黄呢有一个问题，就是不一定那么好消化。那这个我们在接下来我们教肾气丸的时候会来提这个问题，大家知道一下。所以滋肾阴的药就是大概这个样子。那另外呢，有人说地黄之外的话，我想滋肾阳的药最代表性的就是附子了。附子啊，附子这个东西我们要大概知道一下，就是有一种植物，它的那个散的根哈，叫做乌头，然后这个母根旁边呢，有的时候会有一千根很细很细的须须，几乎不相连的，差不多一两年两三年，这个须须这边会结出一个将来要分支的球根，也就是在这个母株旁边一个小球这样子结出来，结到很大，这东西叫附子。可是这个附子呢，跟这个乌头之间可能只有一条细丝相连，所以感觉好像一个胎儿在那边，就那个样子很像一个胎儿。哦，然后呢，因为它的样子，那个球根的那个样子给人一种胎儿的感觉，我们会知道它可能跟人的肾会有一点关联，对不对？然后呢，这个附子呢，它长到气很足的时候，我们称之为八角大附子，因为它可能要准备再开长出新的根，变成下一个乌头，对不对？所以它就会有一些凸出来的点，对不对？我们都知道洋芋发芽是什么样子的嘛，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凸出来八个角，就是八角大附子，这个时候是它的气最强的啊。那可是呢，这个附子很好玩，它可以决定变成这个母猪叫乌头嘛，对不对？它可以决定变成乌头生长下一代，也可以决定一辈子打光棍。所以呢，这个附子放了差不多三四年的时间，它就到了第四年，它就有可能开枝散叶，变成下一个乌头啊。那我说这个是因为有老师在教附子、乌头跟天雄这三味药，他教说 三年为父子，四年为乌头，五年为天雄。我说你的年数是对的，但是内容不是这样子，就是到了第四年他会开始开枝散叶，应该是开根啦，不是枝叶，然后变成乌头。然后有一种父子，他如果很不愿意变成乌头，他还有一个选择，就是他一直不分叉，然后像一根棍子一样的一直往下长。这个东西叫做天雄，就是死也不肯当妈妈的家伙。那天雄是非常好的治这个固精药，因为他给了他五年的时间，他都不愿意。为什么要是乌头比四年，天雄五年？因为你必须等到四年过了，该变乌头都变乌头，你才知道哪个才是天雄，你知道？那他是五年才能够剩下他，就是这种，他就天雄就是那种标准的不愿意，还是小气，不愿意把自己的元气精益分出去的植物，以至于你要固精就用天雄啊，它可以帮你把那些散失的元气都抓回来啊，所以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思考。那因为父子他的那个能量状态，你看他可以变成天雄，也可以变成乌头，所以他这个还悬而未决，我要变什么的这个感觉跟肾很像，跟肾那个没有完全成型的那个未现象化的那个动力非常像，所以它对应到肾基本上是没有什么问题的。那然后呢，因为父子这个能量刚好对应到命门这个地方的那个肾，那以至于什么呢？以至于你用了天雄可以治，如果父子用了以后治这个正对的肚脐这个命门这一点的腰痛的话，哎，你用天雄可以治这一点以下的腰痛，就是它比较下面，就那个药性完全会照它那个方向性来找，只是很可惜啊。像我画这样子的天雄，在台湾现在几乎买不到了。我现在看的，因为天雄应该是最补的啊，就是最大的父子，然后一代之子不分叉这样长成的。可是我们现在台湾买到的天雄啊，都是你看乌头，就是父子要这么大才是好父子，你知道？所以现在就有一种父子是这种小父子，那这种小父子呢，长不成乌头就这样子多长一点点，然后又长不成乌头，然后台湾人就把它卖了，就是这是天雄。而其实这东西我们叫天锥啊，不叫天雄，小不点儿。可是既然都买到天雄，都买到天锥啊，就是因为很便宜啦，不挑剔啊，就算了。只是我很，其实也很毛，就我们在两买药啊，这样子逛街买药，两三年才能够遇到一包天雄，是都很常挑的。啊，每次遇到在那边说，哈、啊，你怎么手气那么好，你都买得到啊？真的是这样啊。然后甚至我说了这以后啊，我们那个龟毛的那个，有一个学生很龟毛，处女座的，他就跑到那个我们常光顾的药店，然后叫他把整盒天雄端出来，只挑长的，然后他买完了我去买，我怎么学都那么烂。哦，受不了。那这个，那至于说父子他到底有多补呢？我这样说，我们中国人对于父子的记载啊，有一个很奇妙的现象，就是父子呢，它就像洋芋一样的东西，那如果你不把它泡制好的话，会放会坏掉啊，所以都要用盐巴腌过以后，然后再把它烘干啊，怎么样？就是基本上那个过程没有很难，就盐腌，然后烘干，就很简单一个流程。可是中国人发觉说，怎么每次在泡制附子的过程一定会出事？就是什么今天小孩子忽然跑过来把你整缸踢翻掉，那今天刚好我们家小黄就在那边撒一泡尿，然后整缸废掉，然后再不然就是什么刚好晚上忘了关什么东西，然后就大风大雨刮进去，然后整缸一夜之间就馊掉，就是有各种各样的意外会发生。所以中国人就是说渐渐开始感觉到说，原来啊，全世界的那些浮游灵啊，都很讨厌这个药出现在世界上面，所以灵界群会来攻击他。 那这个药有多补阳你就知道了。因为人人吃了附子，人人都不能魔都不能上升啊。因为命门火一够，这水晶之气一转的话，魔要操控人的难度对他来讲是非常棘手的，你知道吗？所以他幽灵的世界就非常讨厌这味药，所以就搞破坏，就专挑这一味药在搞破坏。好，所以就是中药里面很少有的那种炮制过程中会遭到很多干扰的药味啊，这是很好玩。 乌头是有毒的 哦，对对对，哦，忘记讲，乌头是有毒的啊。附子其实也是有毒的，但那个乌头在它如果没有炮制的话啊，会把人家毒死，心脏麻痹都有可能的。那乌头是因为是开散的，所以比较是它比较能够驱风寒、驱湿气，不是用来当补药的。那附子是结成一球的，这样子的话就又可以驱风寒湿气，然后又特别又很补。那天雄是。就不去任何风寒湿气，只补这样子，所以附子很好的啦。附子两方面的用途都有了，只是你们要去店里面挑附子，要挑好一点的。那附子要怎么用这个问题呢？本课程不教啊。附子要怎么用这个问题，我们要《伤寒论》你们会了再来教啊，《伤寒论》教到少阴病的时候再来教。那哎呀，不要这样子讲，因为我的记忆力到《伤寒论》的时候一定就忘记掉了，干脆讲一下好了。就是我要不要暂停给你们下课一下，好不好？你们上一个还是上个洗手间再回来说啊？好，那这个。关于附子啊，有好，现在有好多种泡附片。我们一般附子，如果你是用生附子的话，生附子不是补药，就是你买来那个湿哒哒的盐巴腌的那个生附子啊，生附子是泻药，泡附子才是补药，就是那个附子是。像烤马铃薯一样烤熟了再晒干的那个叫泡附子。那这个事情呢又有一点要讲的是，生附子是泻药，可是不是像什么大黄那种东西你吃了以后拉肚子那个泻药。生附子是泻阴实的药。什么叫泻阴实的药？就是如果你有癌细胞一坨，生附子可以把它打死，是把那个阴实泻掉，也就是它如果变成补，它就能够补阳；如果变成泻，它就泻阴实，这样子。那生附子在台湾没有那么好买了，不过我自己家里面堆了一大堆的，用也用不掉。那至于说泡附子呢，因为附子是蛮有毒的啊，所以用煮的时候都要跟姜、生姜在一起煮久一点，这样才能够解它的毒。那他的妈妈乌头的毒也不是用生姜解，因为乌头这个人呢、啊、是不买水的账的，就是你什么乌头放在水里面煮啊，别的东西应该煮越煮越松软，对不对？乌头越煮越缩越硬，所以水的力量根本煮不进去，也它的药性也煮不出来。乌头只有在蜂蜜里面煮它才会软，然后蜂蜜又可以解乌头的毒，所以我们中国人用乌头就是拿乌头切了片放在蜂蜜里面去小火慢慢加热，到最后拿那个蜂蜜来用啊，这是乌头的那个药性的提取方法。那附子呢，它的制法上面呢，最好的泡附片呢，就是这个附子切开来腌过姜汁，烘干再腌姜汁，然后再烘干，那样子做的，那样子叫姜制附子。因为姜制附子呢，它能够让附子的补药的药性几乎完全不受损的前提，它的毒性完全去除。那一般在药局买的呢，他用一个基本的方法来去除毒，就是加热。所以怎么讲，一般药局买到就是附子嘛，切片嘛，生附子对不对，切片，然后像弄烧饼一样，就一个大铁桶，然后这样子丢上去沾着，然后烘干就拿下来，这样子也泡熟啦，对不对？那这种白白的一片一片的附片呢，叫做白泡附片。 这个白泡芙片就是白色的泡芙片，就是看起来白白的，因为只是切片嘛，就让它弄干这样子。那白泡芙片你在煎制的时候啊，如果没有加姜煮很久，基本上很容易把人麻倒，就死也不见得会死，但是会把人麻倒，就是吃一吃，哎呦，人不能动了，然后有点麻痹的，然后就坐在那边看电视，然后家人问你说怎么啊，电视这么好看啊，我不是啊，我就起不来了，这样子。所以我们现在一般的很多药局的麸片不是姜制麸片，是白泡麸片。那白泡麸片就是比较厉害一点啊。那我常常说果然是白泡麸片，我泡的跟没有泡一样。那另外有一种呢是烧得黑黑焦焦的，那那个当然就比较可能气性比较烈一点，但是它的那个因为烧得那么焦嘛，所以当然毒性也分解的比较多，所以会燥一点然后强一点，那是黑麸片。那还有一种是让人觉得很不知所云的东西，就是因为大家中国人都知道解百药之毒者什么呢，甘草，所以把那个附子片去泡过甘草水再烘干。那问题是你那甘草腌过的附片呢、啊、它那个药性就再也没有那么有力量了，就变成软绵绵不知道是什么的药性，那叫黄附片。那我会建议说宁愿用白泡附片不要用黄附片。但有人会说哎、欸，你看啊，我们用附子的药不是也跟甘草煮在一起吗？哦，其实不一样哦。姜泡附片跟甘草煮在一起做成的汤剂跟黄泡附片去煮出来的汤剂就是不一样，就是黄泡附片会把那个附子本身的那个药性被约束到一个不太有力量的状态，所以那黄泡附片就不要买，那黑泡附片跟白泡附片都可以。但是呢，你千万不要跟人家说我要买白附片，因为有另外一种植物叫白附子。那你如果说我要买白附片，他给你白附子的片，那完全跟我们现在在讲的附子不一样了。哦、白附子是美容用的药，它是一种专门走串足阳明胃经的药，所以你吃下去它就会就不吃下去。白附子没有用来吃的，用来敷脸啊、哦，只要抹在脸上，足阳明胃经就会痛，然后脸色就会比较好看，比较白。但是大家要记得，就是你就要你根本就去跟店里面买附子的时候呢，你就说呀，给我姜制附片。那一般的店都生不出姜汁附片，他就会说啊，附片有啦，但是姜汁不姜汁的我不知道啦，或者是跟你胡乱啦，都一定是姜汁的。但是这样都还好，这样你就会至少拿到是真正的附片，那剩下你就加一点生姜煮久一点，这样就好了。那姜汁附片台湾有地方有做，哎、欸，我觉得像那个药材天价的那个南京西路的生源药局哦，什么都贵，可是它的姜汁附片一两才50块。我觉得那价钱我可以接受，哎、欸，因为姜汁附片还蛮花工的，一两50块我觉得不算贵。当然啦，如果我买白泡附片的话，一两大概20块，就是还是有一点不一样了啊。那生源可以买到姜汁附片，那这个姜汁附片其实真的是还蛮好的东西，像。有前一阵子啊，帮这个我香港的师兄弟，他那边有一个认识的人有病啊、哦，但那个老人家已经无神了。那我开的药，他叫我帮他开一个方，然后又水肿啊，那我开出来的方子就附子放的是比较多啦。结果呢，他就有一次写 email 来跟我讲说，那我就说其实我附子那帖药是想放6两啊，可是觉得好像太吓唬人，所以不要放那么多。然后那个师兄弟就说，就回信给我呀，跟我说，哎，那个你如果开6两的话，我要在香港分6次买药啊，不然药局报警啊。那然后我就回了那个师兄弟一封信，说不必这么麻烦，你就走进药局跟他说给我包4斤， 我们要一个冬天炖羊肉吃的。我阳痿，我老婆脚冰冷，我小孩鼻子过敏，我老妈手麻，这样就买到了。我那时候就跟他讲笑，可是后来想想说，哎，的确啊，你用附子炖肉啊，一个冬天反正煮肉的时候就加几片附子片，你加大把一点，如果是僵尸附片也不怕毒死你全家。那个其实这种猛烈的羊药啊，煮到肉里面啊，因为肉很滋阴，所以都会变得很温和。其实就是你开在药汤里面很厉害的药，你炖到肉里面吃起来都不会有感觉。可以，就是反正炖肉汤做肉类，就把附子放进去。我们当年老师叫我们放两钱，我就说放多一点。但他现在是今年，但他比较虚。那吃了之后呢，一个冬天，哎，手麻的会比较不麻。脚冰冷的会比较不冰冷，阳痿的会不阳痿啊，鼻子过敏会好转一些，这倒是真的有效啊。所以我那时候我那个笑话的四件事情还真的是有点用的。好，所以这倒是家常好菜啊，可以吃。那至于说另外有一个那个曹寅甫用的那个当归生姜羊肉附子汤方啊，就是那个因为有些男女啊下焦太寒了，那生殖能力不够啊，所以一直生不出小孩，让公公婆婆在那边催逼啊。那个他用的是那个什么三斤羊肉啊，搭配一大粒生附子，然后再加半斤的生姜跟啊好像四两的当归，然后下去煮一锅羊肉汤。还有说生附子东西，你不要说它毒，煮到羊肉汤里面真的毒不到人。那因为羊肉汤要炖熟啊，基本上要炖三四个钟头，那个羊肉汤也比较烂软一点，你知道。然后你说三斤羊肉很多，羊肉一下水就缩掉，然后三斤羊肉也没有多少。然后呢，他说一个人吃完那一锅，就那个礼拜都在吃羊肉汤拌饭啊。然后一个冬天，那个人吃三锅。你明年你们家就不会绝后了。这个方子还真有效，你知道，这个不是那么绝对的有效，但是对于暖下焦很好。只是一个人就要给他三斤羊肉啊，那一个冬天要他吃掉九斤羊肉，你们身为家庭主妇有没有这样的魄力啊？哦，不行，还是要羊肉，羊肉比较滋补，羊肉味道重，比较多。 我很喜欢吃 羊肉。啊，好。所以这是这个大补肾阳的附子啊。那我们刚刚把这个肾的这个肉体层面的事情讲了一些，我看还有没有漏的。当然肾一定关掉人的水代谢嘛，对不对？像什么法国女人年轻的时候都吃减肥药都很苗条，然后到了然后肾都受伤了，到了过了中年就都变成大象腿啊。那这种水代谢的不良当然跟肾有关系，甚至整个人代谢的不良也有关系。就像我的干爹就常常在跟我讲说啊，女人中年发福啊，叫她吃一年的八味肾气丸啊，腰围小十寸哦。当然我不会相信真的小到十寸那么多，但是意思就是说这种代谢方面的问题啊，补肾还是非常有用的啊。那这个大家要晓得。那至于说肾跟骨头有关系，跟骨髓有没有关系啊？当然有啊。造血机能你要补肾阳啊，那甚至肾阴也要补，像地黄这种东西，它提供你骨髓很多需要的营养啊，那这些都是可以用的。那将来我们补药越学越好的时候再来说啊。那补药越学越好绝不是这个课程的啊。我将来伤寒论的课，我伤寒论六经辩证里面会顺便把金匮要略补药篇一起教完啊。那这个才能够把补药这个发挥到那个让人觉得很有滋味的那种用法啊。现在只能说一些成方我们大家吃着玩玩，这样中医基础课嘛，这样可以了啦。啊，那至于说上次讲到一些情志方面对肾的不好的事情，我们也听到了很多嘛，对不对？那我在想说到底什么样的情志啊对肾比较好呢？那我想第一要紧的就是你的人生的选择要活在没有妥协的世界，你一定要选择 你做了你真的觉得开心的事情，当做你这一辈子在努力的事情，我觉得这样子是比较好的。如果不能够做到，如果你对你的生活没有爱的话，其实是，我相信对肾是很伤的，所以你要必须在你的生活里面觉得你做这件事情你真的很热爱它啊。那这个选择人生的方向跟路程这个事情自己要晓得。那另外一点呢，我想要记住一句话吧，那句话我是从漫画书看来的，就是凡是杀不死你的东西就会使都会使你变得更强。 嗯， 所以人的肾要好起来，就是当你遇到一些生活生命里面的困境的时候，你能够知道说这困境可以让你变成一个更强的人，然后就发挥创造力，突破你现有的那个思考的模式。因为人的其实思考有很多旧的那个惯性的那个方法，但如果你能够借着一个你不能够克服的现实的难题，来让你的思考模式能够有更进一步的提升，就是这样子的话，其实你的肾的那个最核心的力量，我想应该可以保全啊，那是跟肾非常有关系的，那就是养你的志气啦。简单来说就是，我看这事情怎么说也不会简单，我觉得没有什么简单的说，就好比说有一个人让你生气，你就要觉得太好了，又有这种傻瓜啊，来当我的这个试刀的对象，我就是要练到下次遇到他的时候他惹不到我生气啊。就是当你有这种觉悟，然后一开始做的时候是很痛苦的，因为你很不想遇到那个对象或者那件事情，可是就是你真的去做，然后做到有一天，我可以告诉你们，如果你们真的去做，做到有一天你真的会觉得好好玩哦，今天会不会遇到他，遇到他肯定天天看，就你会开始有那种游戏的感觉开始出来。就是如果你能够有那个游戏的感觉开始出来的话，那你的肾气就还不错啊，这是志这个东西。那如果一个人能够在生活中让你痛苦的事情里面练到有这种感觉出来的时候啊，其实这个人一辈子不会逃避现实。那这样子的话，你的肾气整个大架构的肾气就会养得还不错了，因为那是灵魂的层面的志气的问题。那如果要再讲一些比较细部的修为的话，就是比如说人家让你很不高兴的时候，你要记得在那个当下赶快放松自己，然后稍微露一点笑容，那就不要跟对方多啰嗦，因为就说这个东西不用再去那边啰嗦，就不是在指点对方，我是拿对方来练功哦，对方只是我的肥料而已啊，就是人家没有对我多好，我何必拯救他啊？三八就是啊，就自己拿就把对方，反正讨厌的人都要看成这个人这边有一坨肥料，这边有一坨肥料啊，全部是帮助我修炼的这个魔石。那其实这是很好的，因为当你有这种观念的时候，然后每当你真的能够练出进步啊，即使你觉得很讨厌的人，你心里头也会不得不由衷的感谢他。那这样子就会跟人敌对的意识会少很多，那这个跟很多人的一体感就会比较有啊，就是人我之间就不会那么大，因为你会发现你的仇人都很感谢这样子。那这是一个很好的。那另外一个很好的就是我在教庄子的时候会看到说，庄子的人生观呢，怎么常常喜欢用一个游玩的游这个字，什么逍遥游什么，也就是说庄子他在某一个篇章里面特别提这个东西，他在提说我们因为常常用肉身人的观点在看这个世界，所以很多事情就看得很重，所以你过日子遇到困难，遇到不合你的意的事情，你不会觉得你在玩。可是如果你是以一个我是一个灵魂，我今天只是暂时 拿我的一小部分丢到世界上面来过这个七十年的一生，借这七十年的一生去让我增长一点我灵魂需要的经验值跟功力啊。用这样的角度来看的时候，你的灵魂，如果你看你的人生的角度是以那个你的潜在意识里面那个很大的那个灵魂的你去看这个描写很短暂的这一生的时候，你看你的人生的每一件事情的感觉都会像那个我们李助教在打电动玩具时候的感觉就一样嘛，就是电动玩具只是我的现实里面的一个很小的部分，我在里面玩，哪个小朋友遇到电动玩具里面遇到大魔王啊什么的会担心受怕尿失禁？不会的，就是觉得很好玩，对不对？那是因为你知道你的生命不只是这样而已，不只是电动玩具，那只是你投出你的生命力在里面去玩一趟的那个片段。所以有这种觉悟去过生活的话，你的人生越来越觉得很像在活电动玩具。那这样子其实就是庄子要你的游的一个想法，你要先有那样子的人生观，然后才能够把它慢慢落实到这边来啊。那这是我很希望能跟大家分享的，因为我觉得这一年两年来我越来越觉得我活着每一天都在玩。其实你没有看我工作那么累的要死，然后这礼拜病倒，我觉得在玩，我觉得好好玩。但是当你真的用一种很高兴的在玩的心情去过你的人生的时候，其实很多事情就比较不执着啊。但有一些部分我这里不要讲细，因为那些有些不执着的地方是关系到肺的，关系到肺脏，所以我们到那个时候再来讲。因为肺脏的荣平气我觉得很值得讲，因为我是在那个精气特别旺的那一年的精气特别旺的那一个月出生的，所以我对于肺脏很多事情都有很大的好感。因为我做人做事非常像是那个荣平气，就说我身边人很少人出手像我这么狠的，就待人很无情，就是你不要看我对谁都笑眯眯的，就是我对谁都不关心，所以就是我没有那么多情感牵扯，我对谁的情感牵扯度非常低，所以就觉得谁也到我都没有关系，反正是你家事。但是就讲到肺脏的时候，我会觉得有很多自己的人生体验可以讲。那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刚刚我说你的人生所有不合你意的事情，你要把它拿来当做是你的这个肥料啊。这个东西其实在庄子的大宗师篇有一个专有名词，那个专有名词叫做阴凝。那个段子是 那一小段庄子是这样子在讲的，就是啊，有一个人，你就当作这个人是闲闲没事的人间散仙，他发现了路，他在路上发现一个练武奇才，如果你有给他如来神掌秘籍，他就会变成如来神掌的那种人。然后呢，他跟他朋友商量说，我现在找到一个练武奇才了，然后我就把他留在身边加以培训，然后他多久多久就进步到什么境界，再多久多久破到无我的境界，再多久多久就再过了几天就跟宇宙合一的境界，然后进步这么快。然后他朋友另外一个有道之士就跟他讲说，哎，就算是练武奇才啊，也太扯了吧，怎么可能进步那么快呢？然后这个仙人就说了一句，他把这个人进步的秘诀，他说，因为我天天都在给他捣乱呢、啊，你懂吗？就是人要进步，其实需要很多的那种捣乱你的事情，怕你原来现有的所有的东西都不能应付它，然后你才会长出新的系统。所以在人生进步里面，最需要就是有人捣乱，唯有捣乱才能让你更看开、更不执着这样子。那我从前在，就是在有人教我那个全真教的练气的方法的时候，我也发现一个很奇怪的事情。我发现练气这个东西哦，不像很多人说的，就是你知道吗？武侠小说看多了，就什么练玉女心经被人家吵到就哇就喷血什么的这样子， 其实那样子的练法哦，都是很执着的练法。我在练全真派的内功的时候，有一个很特殊的体验，就是内功你在什么时候练的时候进步最大，就是你随时可以打断它的时候。就比如说你今天在车上在等着跟人见面，他这一秒钟可能出现，下一秒钟也可能出现，那我就说反正闲着没事嘛，那不然就练一下呼吸，那个三分钟五分钟练出来的那个效果特别的好。我后来才慢慢发现说，原来人的内功是很喜欢被打扰的，因为当你随时都有可能把它抛下的时候，你对那个东西不怎么执着，那这样子它的那个品质才是最好的。那种你要尽全心全意这样子呵护老人的内功，那到底是内功还是着魔都已经不知道了。当然练功基本环境要好，就是不要什么又吹风扇又吃冰又吹冷气又脱衣服吹怎么样，就是出大汗，就是那种基本的那个这个 conditioning 的东西当然是要可以的。但是练气功你不要那么把它当一回事，你知道，就是就要有那种人家的孩子死不完那种心情去练它，这样子比较容易进步。有很多事情就是你不要执着才容易进步。那这个内功这个东西，其实在我的人生体验发现它很喜欢打扰哦。那我相信如果连一个内功都很喜欢被打岔的话，就是你知道练到一半电话来了，接下来再把电话挂掉再练，哎，进步特别快。你不断的把它丢下的时候反而容易进步。所以人生也是这样，不要人人天之骄子一样的活，就是能够知道自己就是常常被人家扰乱一些事情其实很好，因为这样子是能够让自己的很多系统都松开哦，比较有突破自己的机会。好，那再来最后正课的最后一点时间啊，在交把脉之前，我们来快快的把这个交付散跟肾气丸交一下。那我刚刚讲到那个用葛根来治疗这个肩膀啊什么颈部酸痛啊，不一定很有效，但是宋朝的这个许叔维的这个交付散啊却是真的还蛮有效的耶。他这样子你看哦，他说他的方子是什么，把大附子啊，把大的泡附子把它打成粉，那每次用两钱，两钱就是七公克半，然后呢好的花椒20克，然后呢他说花椒用面粉给它塞满，但是我觉得无所谓了啊，这个因为我们为什么要塞满，我们一般花椒要把那个里面的花椒籽去掉的，我们说椒木不要用啊，只用那个花椒壳，然后再加七片姜，用一碗半的水煎到差不多半碗多一点的水，然后每天就喝这样一碗，他就治这个，他就说有一个亲人患这个项筋痛，就是脖子那边啊牵连到那边很僵硬啊什么的，然后呢他就吃用了这个东西啊，他就很好了。那这个他就说因为啊人的这个真正要这个肩膀啊这些什么脖子不酸，一定要这个水晶之气能够通得上来，所以呢我用附子补这个肾阳，对不对，用花椒去暖这个丹田，这两个东西都暖了之后啊，然后生姜是帮助附子药性并且解附子毒啦。好，那花椒的药性我们这里不细讲，大概知道它是暖丹田，因为其实花椒有一点药性，就是能够把那个药性再推得更过去一点，有一部分药性是这样子，但是也有部分是别的。他就讲说啊，人的这个潮汐穴啊，就是什么什么啊，在后面这个头后脑勺这边啊，那如果你潮汐穴不守住的话，没有气不够的话，那个这个人的这个潮汐穴就会比较虚啊，比较虚就人容易着魔了。讲白一点，交付散我那时候教是有教，一开始教他是因为早上班的同学啊、哦、他们比较有在练气功还是导引什么的，那我看到那种练那种的人，我都会怕他，就是怕他就是如果着魔的话但不一定练怎么就会着魔，不是啦，我只是觉得说就因为有比较有在练气，我就说那你要记得吃这个药的话，肾气就这样子转，这样人就比较不容易着魔啊，这样子。那 有可能会相关到落枕，但是 不一定是绝对，因为有时候落枕是淤血嘛，那那个就没差。没有说不能，你最好今天吃看看感觉看看，就是因为这个东西多多少少，我们现在人这个肾气不足，以至于这个肩背酸痛的多的是啊，对不对？就不妨吃吃看啊，因为这个这样子吃一吃也不会，也不会不太会吃坏啊。那这是宋朝许叔为看古书找出来的方，然后这个方又没有什么人用，这样又过了很久。那到了清朝的时候，郁嘉言又提出这个方，大大的赞扬一番啊。这个方我觉得蛮好的，因为药用的很轻啊，但是道理非常好。那再来我们来看我们的这个重头戏啊，肾气丸。哎，我们肾气丸留到下礼拜再教好了。对不起，因为我觉得我今天啊，这个生病才刚好啊，我很没有心情看助教帮人家包药，每次讲完肾气丸这边开始大采购活动，下礼拜再说。 这个有科学中药吗？ 有啊有啊有啊，但是外面的科学中药啊，这个没有那么有效嘛，所以还有一些。那我想肾气丸，因为我现在硬着讲哦，硬着头皮讲，就是讲到九点，我不一定能够讲得很好。那我们留到下个礼拜一开始就讲肾气丸，那把这个课程里面最值钱的东西，把它好好的介绍给你们。好啊，那